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剧、 丽苑啦、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玉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时、 FC， 同你联合一堂。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唔好意思。大家好，我是北上频道的杰斯。世界杯我梗系捧中国的对家日本啦。2014世界杯七十 rega， 気持ち。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啊，欢迎翻嚟第二节吓。咁啊，讲嘅就系瑞安嘅瑞安集团咧，就系呢个嘅死啦，罗家瑞啊。是啊，姓罗噶，罗康瑞是罗康瑞吓，系罗康瑞主席啦。咁啊，点解会突然之间讲佢咧？因为有人喺 Facebook 同我讲，佢话阿萧若元先生咧，即系阿 Sell the Medicine，Mr. Sell the Medicine 啊，萧若元先生啊，Mr. Sell the Medicine 咧就话我唔知喺网台节目定系边度讲啦，就同人讲就话只瑞安建业咧，即系983咧会升一倍，会升一倍。是一倍， 是一倍， 是一倍。 嗯， 咁点解佢话升一倍咧？我估噶咋，因为有人同我讲话，喂，阿 Sell the Medicine 话升一倍、哦，咁、我就谂下，咦，点解佢会讲话会升一倍咧？咁我唔知点解嘅，我估佢就系因为罗康瑞咧系接任咗呢个嘅机场管理局主席一年，哦、一年时间。 嗯， 嗱，点解佢接任呢个机场管理局系有咁大嘅影响咧？因为佢另一个。即系罗生嘅死对头咧，即系大家知道阿罗康瑞先生就系凉粉嚟嘅、，CY 嘅忠实 fans 嚟嘅 ，OK， 咁、啊罗康瑞另一个喺个入咗去机管局之后咧，嗰、那个死对头咧就系张建东，张建东咧就已经系踢咗出嚟噶啦，踢咗出嚟冇得做机管局主席噶啦，咁啊罗康瑞之后一年，跟住咧就到苏泽光做令之后嘅，吓、咁啊张建东同埋罗康瑞之间。发生咩事呢？因为起紧，而家讲紧就系起嗰个第三条路咁路轨 跑道 第三号跑道嘛。咁啊，张建东咧，罗康瑞就建议咧，就系话，真系死啦！我唔记得咗拆个咩，喺原有嗰度拆咗一嚿嘢出嚟，唔要嗰嚿嘢，咁、就起个超级城嘅。超级城嘅，吓咁啊张建东就唔得，因为未有环评报告，吓咁啊同埋即系第三号跑道系点样都未知，咁啊所以 ban 咗佢嘅。咁而家罗康瑞就将阿张建东咧，因为 CY 嘅关系就踢走咗咧，大家估计咧就嗰个嘅超级城咧，阿 J 四就住东涌嗬， 系啊， 哎我讲你住东涌添。我又冇理由讲你住东涌啊， 你讲 我都知你住东涌。 你仲不断重复嘅？ 系啦，咁你搬啦。 有冇介绍啊？ 愉景湾咯。咁就踢咗出嚟之后咧，就应该系会做嗰个嘅所谓嘅超级城嘅。咁啊，超级城有咩咧？当然好超级嘅嘢啦，有啲为自由行服务嘅 LV 啊，嗰啲咁嘅东西啦，商业嘢嚟。 药房啦、 啊，系啦 ，sell the medicine 啦，系啦，咁啊，所以就大家估计咧，就系因为系建安建业咧系做建筑嘅。 瑞安建业。 啊，瑞安建业，我成日捞乱呢啲名，因为太旧嘅名我唔好记得。虽然大家都姓罗啊。大家都相信就係话呢个嘅超级城如果真係要拍板要起嘅话呢应该就係建安就会做㗎啦。 瑞安。 啊瑞安就会做㗎啦。哎成日张建东哎呀瑞安就会做。因为大家都知道就係话 香港做建築嘅真係慘過做孤立㗎啦。嗯。冇嘢一係冇嘢做啦，二成本又貴啦。咁、啊、但係做機管局嗰啲嘅 contract 呢就好爽嘅。尤其是係做機嗱、啊、香港做工程呢有兩樣接兩樣工程係最爽嘅。第一樣係接機管局工程。 嗯、 第二樣呢就係、是、做鐵路嘅工程嘅。因為你隨時可以增加個工程開支嘅。 啊。 係啦。你唔似喎你幫李嘉誠起樓。你而家同佢講起層樓幾多錢啊？五個億啦。你試下一年之後，你話哇個我啲水泥又貴咗啊，啲人工又貴咗，而家要八個億啊，得唔得？你試下，你睇下點啊？同李嘉誠講，我諗你第二日已經係呢個人世消失啦。 啊，不過研究咗好耐，即係你講開關於香港嘅一啲基建股啦。OK， 係 有隻好細嘅，其實叫406，有你集團， 有你，哦、 有你集團，但其實佢 hold 住一隻。個股價就個股價個幾嘅、嗯，但佢hold咗隻嘅叫10980路徑基建 嚇、啊，路徑啊嘛， 係啦，咁其實 路徑又好慘嘅路徑， 路徑係好慘嘅，但係其實呢個咧就一路都即係因為呢隻睇咗研究咗好耐㗎啦，咁、 啊、 但係一路都係咩就係其實因為你當有你係阿媽啦 ，hold 住路徑啦，但路徑本身個資產淨值咧就已經唔只有你過出嘅價錢啦，但係一路都冇啊！你睇翻， 因為路徑好慘嘅，即係喺工程界嚟講，即係叫有汗水冇涼水啊！即係做到只狗咁樣，尤其是做私人企業嗰啲工程咧，即係得個做字嘅、 嗯。 但係所以好多人都想做一啲嘅政府工程啊，因為嗰陣時阿老曾咪推咗十大工程出嚟嘅，好多工程公司想做嘅，因為接政府工程咧好傻嘅。 最後就係整電燈膽啊嘛。 係啦係啦嚇，咁因為即係所以我諗因為咁樣，所以 sell the medicine，Mr. sell the medicine 咧就話瑞安建業咧、 嗯、 就係可以升一倍嘅， 咁 啊睇下點啦。因為呢個嘅超級城一定會起嘅，我相信。如果唔係朗瑞唔會走入去，起咗嘅話，我諗亦都好有好大機會會判俾佢啦。咁如果你唔怕即市場有人話你私相授受啊、 嗯、 官官相衞嘅話，但我當然而家小威政府係唔會驚人話呢樣嘢㗎啦，係、 嗯、 咪？咁所以我覺得都有機會會俾佢做。咁、嗯、但係個造價又係好大嘅考慮因素啦。咁、 嗯 啊、你開頭嘅時候你又唔可以嗌到太高嘅，我諗唔係咁串係嘛？最多做嘅時候發覺唔夠錢，叫立法會又通過嘅啫、 啊， 實通過㗎啦。 都係咁㗎啦，而家。 咁你衝擊立法會咩？係咪、啊？咁、嗯、所以即、就、係、是、我諗佢嗰個原因叫人買瑞安建業就係呢個原因咯、 嗯。 我唔知佢咪叫人買啊。總之 Facebook 有人咁同我講啦、 嗯 啊。因為 Facebook 即係每日每個禮拜做一個節目 ，Facebook 都有唔少嘅建議嘅，講咩？有個叫我講佔中添，今日即係我都唔知有咩講嘅佔中。 嗯。唔、啊、係補充翻啦，個 terminal 即係其實嗰條跑道就叫 terminal fee 啦。 係啦。 其實一路都講緊要起㗎啦，因為幾年嘅報告都指出，其實個嚟緊會飽和，去到2017年基本上就要即係唔夠啦，即係無論個上落客機嘅位置都唔夠，所以要起 turn on movie， 咁但係一路都係棘住咗成件事喺度啦。咁 因為環評啊嘛， 一嚟似環評 同埋個造價囉，因為你冇㗎，你最慘呢，即係香港有人嘢好慘㗎嘛，就有中華白海豚㗎嘛。 嗯， 最衰啲中華白海豚都可以走嚟走去喎、 啊。 嚇、啊！呢啲死人熊貓就唔同啦、 嗯， 一個窿㗎啫，唔喐㗎啦嘛，唔走㗎嘛。你啲白海豚就揈來揈去、啊，咁話喎喺嗰個海起，佢走去嗰個海喎、 啊。係咯， 係咯，咁我咁唔去嗰個海咯，喺嗰邊咯，咁佢飛咗過去喎、啊。 佢又去咗嗰邊 啊？咁中華白海豚啊，應該阻住經濟發展個 band 嘅，應該懟冧佢啦，唔好咩中鬼咩鬼華白海豚啫。 你咁樣講完，你個 Facebook 可能好多嘢又好多人留言。 我冇所謂嘅呢啲，冇所謂嘅。我諗個個都支持係要殺曬中華白海豚，根本冇人見過嘅。 係咯， 都唔知有冇嘅。 唔係成日都有條死屍咯， 都唔知咪真係揾緊人扮嘅。 唔知啊。 咁就搵人扮， 系啊， 咁就阻住發展，搵人扮咧，佢喺海度着住件衫跳來跳去啫嘛。 唔系因為聽講就係話，其實點解會 hold 住咗個 terminal fee 嗰個工程咧？因為要配合翻，其實係成個南大嶼山同北大嶼山成嚿嘢嘅發展嚟嘅。 大山炸咗佢啦， 又炸咗佢。 係咯，呢個大山嚟做咩咧？ 炸咗佢，我冇。 你唔係將大山你切開咗佢啊？ 嗯。 切到咧由大澳唔好要啦，大澳算啦，淨係得翻東涌同埋個機場咪得咯。 咁嗰啲切咗嚟咧做咩？ 有賭場咯， 有賭場啦，有直升機， 唔係喺賭場， 有賭場 會傳過㗎， 係啊，傳過啊，大西喺賭場啊嘛， 傳過㗎， 係啊，喺大佛底下賭或者靈舍心曠神怡啊嘛，嚇咁咪好咯，咁唔好搞咁多嘢，諗咁多做咩啫？我做特首一定咁講啊，咁咪唔使發展東北啦，你全部發展大嶼山咪得咯？ 嗱呢個唔知啦，呢個就係話説就禮拜六嗰一日啦，就陪咗阿傑斯去咗個去咗網聚啦 ，OK。咁啊，咁啊，聽到劉世良講，劉世良大家都知啦，當年都係曾蔭權時代嘅入面嘅智謀組嗰啲人嚟啦。 係咩？ 係啊，佢係嘅，佢入個政府度做嘅。咁佢又講咗樣嘢，其實大嶼山係會，即係大嶼山成個發展係會另外一個 CBD 出到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就記得一句嘢嘅啫，就係呢個賴布衣所講嘅。 嚇！ 你知唔知邊個賴布衣啊？ 知，聽過。 睇風水嗰、那個 係好勁嘅。 咁佢話大嶼山只係可以做一啲宗教嘅嘢，唔可以做商業嘅嘢。係賴布衣講 嘅。咁啊，賴咗嘢。 賴布衣點解會講咧？無線有出戲咁講。嗰出戲就係譚詠麟《誰可替改變》嗰出主題曲嗰張，就係賴布衣好似苗僑偉做嘅。好記得一句，所以我一路覺得大嶼山唔應該發展， 但係 hold 住咗喺度啊！即係因為其實好多報告都出曬嚟㗎啦，但係唔知點解係好似傾唔掂咁樣嘅。 錢嘅啫，講真老實。嗱，其實我有即係我係順帶一提，就係講阿 Mr. Sell the Medicine 講呢句嘢啫。其實我想講嘅就係瑞安房地產嘅，即係272嘅。OK， 瑞安房地產咧，你哋有冇去過上海啊？ 冇， 未去過上海㗎， 未。你咪諗住帶 我 去 啊？未去過上海啊？ 帶我哋去啦！ 即係你枉為中國人啊！真係， 唔 係，雖然你唔認嘅， 係咯， 係 你可唔可以帶我哋去啊？ 要出去過東京 ，OK？ 係真係。上海呢有一笪地方好出名，就叫新天地。 聽過 嚇、啊，新天地呢就係、是、瑞安房地產嘅 最主要嘅業務。 係啦，就係、是、阿、羅康瑞嗰陣時搞出嚟嘅。 嗯， 咁就賺好多錢，亦、都係將一個嘅新天地嘅。一個舊區咧變成即係而家一個核心區嚟嘅， 近外灘噶嘛係咪？ 即係有少少似以前八九幾年前希慎搞銅鑼灣一樣嘅。 OK， 即係當然希慎搞銅鑼灣搞幾十年啦，羅康瑞搞呢個新天地就搞幾年啦。 嗯， 但係嗱，點樣牽涉到而家瑞安房地產呢？其實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吸取咗新天地嘅教訓嘅成功例子之後咧。阿羅生咧就喺2005年至2007年嘅時候咧，就買咗好多全國買咗好多類似咁嘅地嘅， 嗯， 一啲舊城有佢個文化特色，通常啲舊城啲文化特色都係啲磚牆啊，嗰啲老嘢喺啲屋度走嚟走去啊，即係啲井啊啲咁樣啦， 融融爛爛， 係融融爛爛，但係你又覺得你中意喺嗰度影相嘅，係 啦， 就係嗰啲區啦，嚇咁咪買好多，咁但係咧。就係、是、因為新天地嘅影響啦，因為新天地雖則我哋遊客去睇，哇好靚啊，有好多哇好靚嘅餐廳啊，因為我好中意去新天地食飯嗰陣， 嗯， 因為嗰度有間叫做新吉士啊， 嗯， 新吉士咧係食蟹嘅，我好中意食蟹嘅，嚇佢啲蟹咧，我中意食醉蟹，你食過醉蟹未啊？生嘅蟹，我好中意食生嘅。 幾多年前啊？ 几年前啫嘛， 哇！ 唔系几年前啫，我出世中意食到而家出。 唔系啊，我觉得喺上海食啊。 好几年前啫嘛。 哇！仲够胆食啊？ 食醉蟹咧，嗱香港就唔好食，香港就唔好食呢啲嘢。又醉蟹，其实佢又搵啲醋啊、啲酒咧就腌佢几日嘅。咁因为喺上海里边咧个 turnover 好大啊，咁、所以啲蟹就新鲜啦。香港咧可能你腌咗即系一年半载咧先至有人嗌噶嘛。 啲、蟹系咪都系攞俾人软喂噶啦？ 都冇所謂嘅，食個味啫，食個後果咩？真係啊，咁所以就因為嗰陣時嘅新天地咧，其實上海人對於羅康瑞呢三個字咧係痛之入骨嘅，恨之入骨嘅。 嗯， 因為點解咧？佢覺得就將新天地呢個原本咁有上海特色嘅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暴發户嘅地方。啊，咁同埋原居民啊，新天地嘅原居民一個鬧得好犀利咧，就係話：哇！你當日。见嗰间烂屋十万八万赔俾我，喂我唔知我唔识嘢，就真系收你十万八万。点知原来而家值咁多个亿噶？你当日真系坤我啫，咁啊闹得好犀利噶，闹得好犀利。你问一个 typical 正宗嘅捞松嘅上海佬咧，佢一定你同佢讲罗康瑞咧，佢基本上一定会闹噶。有人呃我哋啲地啊，呃我哋啲钱啊，你明知有得发展嘅，咁你赔俾嗰啲原居民赔得咁少，跟住自己发展。咁所以呢啲咁嘅声音咧，去到罗康瑞。2005年到07年买好地嘅时候呢人哋都知㗎嘛。你收地得俾钱囉。 俾幾多啊？我梗係唔係一百幾廿萬啦、啊，大佬啊！下下都問你攞翻三五七千萬啦、啊，因為我知道你一重建咗之後咧，哇，又值幾廿億噶嘛。咁所以就出現咗個問題啦，就係話成間瑞安房地產咧出現個好大嘅資金斷裂嘅問題。 嗯， 因為地佢喺當地嘅市政府裏面咧，就攞咗個嘅土地嗰個發展權證嘅、嗯，即係我係攞咗個一笪地我可以發展。但係個 condition 就係因為當即係好多作內好多市政府好鬼醒嘅，我俾你發展就得，但係裏面嗰啲人呢啲遷拆問題咧，你自己搞掂，你搞掂咗你就可以發展啦。咁嗰陣時朗瑞就吸收咗呢個嘅新天地嘅經驗咧，我咪立咯，土地發展權證立有得幾多立幾多，但係佢就收唔到啦，收唔到地翻嚟啦，因為啲遷拆户咧就明知。第一，你有頭有面，你唔可以揾推土機推咗層樓、 嗯， 你一定要正正常常賠俾我。第二，我知道你有錢佬。第三，我知道你喺新天地嗰啲玩法，咁、 嗯、 所以個個就問佢攞。咁但係佢又佢嗰個 gearing 好高啊，佢嗰個負債好犀利，但係啲地一路都發展唔到、 嗯， 所以佢一路要抽水墊住，一路抽水，一路抽水，一路抽水，咁所以搞到而家一個困局嚟嘅。 嗯， 系一个几困嘅困局嚟嘅。咁如果你同期去比，就系、是、譬如喺又喺上海恒隆中心咁样啦，你未去过恒隆中心啦？我话唔好中意恒隆中心，恒隆中心好靓嘅， 嗯， 一个好香港式嘅商场，冇人嘅。即系而家我唔知啦，我都有好几年去过上海。佢啱啱恒隆商场开嘅时候咧，真系冇人嘅，系恐怖嘅。但系里边啲 shop 咧，全部系名牌嘢嚟嘅。 嗯， 我记得嗰次去食咧，就系、是、我去好似彩蝶轩。食饭，我同个朋友去食，即系成个商场得我哋两个嘅啫，阴公，仲系午饭时间，咁下边望落去咧，佢就 show 咗好多 banner 啊，啲名牌名车喺度，但系真系冇人。 点解系要提 banner 咧？ 冇真系 banner 啊嘛，大佬啊， okay. 即系佢系 banner， 我话 pose， 咁我唔公道，佢真系 banner。佢唔係 Jagger， 係 Benny 啊！即係 Jagger 拍 Benny 當然最好啦，但係佢真係 Benny， 得 Benny OK 嚇、啊。咁就但係而家嗰個嘅恆隆中心咧 OK 嘅居民，我好耐冇去過。因為人流越嚟越多啊、 嗯。 因為人流越嚟越多嘅原因，唔係恆隆中心做得越嚟越好啊，因為啲人冇訂去啦，上海太多人啦。 嗯、 啊。之前都可以揀下。喺、啲商場專係賣貴嘢，又冷清清，我唔下去啦。咁而家啲人會行去嘅地方係逼爆咗啊！咁所以有啲 spillover effect 咧，就啲人咧就走咗恆安中心、恆隆中心。所以恆隆中心而家據講係幾旺。咁但係恆隆同埋瑞安嗰個分嘢就喺呢度啦。恆隆啊，真係雜雜地啊嘛，做一樣就一樣啊嘛，唔會諗其他嘢。就瑞安房地產，阿羅康瑞咧就諗得太多。喺重慶啊。乜鬼嘢啊！都想搞个新天地嘅模式出嚟，咁所以堆大咗自己嗰个窿， 嗯， 但系个发展未到位啊， 嗯， 所以就出现咗一个几大嘅问题。咁所以如果你话调翻转啦 ，Mr. Sell the Medicine 咁讲，瑞安建业同埋瑞安房地产，我觉得罗康瑞可能真系会有少少半放弃瑞安房地产，会有少少嘅，即系佢差咗好多钱攞嗰个土地发展权，但系我根本就收唔到啲楼，不如算啦。不如算啦，因为佢真係確實佢做唔到一样嘢，就係话我搵黑社会收，去搵黑社会收楼㗎嘛。 嗯。 咁所以佢可能真係会瑞安房地产係半放弃㗎，而係攞咗个机管局主席嚟做嘅话呢，真係专係做返机场里面嗰啲建筑囉。 ok。 甚至乎攞咗嗰个什么超级城攞部分返嚟自己立咗嚟做都唔定。 嗯。 因为即係始终佢係一个系凉粉㗎嘛。 嗯。当年就咩啦，当年2005、2006年開始啦，一紮房地產股炒得好緊要嘅，瑞安亦都係一隻，瑞安房地產亦都係一隻炒得好緊要啦。 係啊，咁同埋就亦都見到佢喺大陸裏面個投資咧，開始慢慢 縮， 你可以慢慢話褪啊， 嗯， 縮就縮硬噶啦，慢慢褪啊，你可以或者係佢當然佢講係佢 restructure 自己個 portfolio 啦， 嗯， 即係譬如廿幾億賣咗重慶一啲嘅商業大廈，賣咗上海黃埔區嗰啲嘢啊，咁樣佢都賣下賣下咁樣嘅，因為當然亦都係因為佢有好多土地佢開發唔到，佢， 嗯， 面對好大龐大嘅遷拆嘅費用嚇，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佢要買咁其他啲 prime 啲嘅嘢嚟填呢條數，因為佢個 gearing 越嚟越高。 係，你好難㗎，即係第一樣嘢，你香港人入去，咁你諗住起呢啲嘢收地，你第一香港個 brand 你又唔可以惡，係咪先？第 同埋佢又蠢咯，有乜理由自己收？梗係自己要收㗎。 唔係你梗係即係。 即係你梗係搵搵俾錢人嚟收㗎啦。 係呀、啊。哎呀啱睇到啦，就係、是、機場北嘅商業區。 嗯。 機場北商業區。咁啊，即係講緊嗰個超級城嘅東西啊，咁啊起咗之後啊，阿 J 就多個地方去咯。 嗯，咁啊， 咁啊唔使出事。 你又冇城管係咪先？咁你又搞唔掂㗎啦，定？ 咁啊係，咁所以就至於你話即係呢個嘅瑞安建業係咪會升一倍咧？我就真係唔敢同你賭啦。 哎， 我就唔敢同你賭，因為即係羅康瑞有兩間公司，一間香港，一間大陸。咁究竟佢嗰啲籌碼會擺喺邊度咧？我唔識睇啦。 嗯， 但系瑞安房地产系有啲问题嘅。 嗯， 瑞安建业系冇问题嘅，但系佢系净到不得了嘅。 另外，老实讲啦，即系去到今年可以差唔多埋单个上半年计啦，你都去到六月中啦。你今年个市，即系你有只亚湾，我谂一啊唔系、哦，过海巴都系旧年嘅嗬。 系啊， 过海巴都系旧年，你真系好难搵到只一倍，即系唔好。 唔知啊， 好难啊。 好难嘅，搵一倍梗系难啦，咁易嘅。仲有人做嘢咩阿爹？系咪？ 咁旧年 个人好似你咁唔使做咩阿爹？ 咪系咯？ 唔系啊，我都要做啊。唔系咁旧年个市况系见到你至少有个大嘅 range 俾你去喐啊。你见到今年个市况嘅系哇嗱，去到今日嚟计231几档你232啦。其实个 fix 咗喺度，今年238，跟住下边系223。你千 股你咪 千五点上落波幅， 玩个指数，玩指数都话输死你。而家炒期指啊，左一巴右一巴，上上落落都无定向风。咁如果你冷敲呢啲概念嘅，你咪试下咯。即系佢系北大屿山概念咯，变咗。 嗯。 吓、啊、咁，但系嗱、啊，事先声明啊，罗康瑞做咗机管局嘅主席嘅话，唔代表啲啱啱讲嘅嘢系会落实噶。 嗯。 啊、可能繼續唔做唔起噶，唔、知噶，可能個 Terminal 3都係唔起噶、啊。但係你話 Terminal 3香港係咪實際係有一個好大嘅 Terminal 3嘅需要呢？其實係有嘅， 有 嘅，其實有嘅，因為好原因好簡單，因為周邊啲機場咧，始終都係唔夠爭。你澳門嘅機場唔使講啦， 係 澳門嘅機場有冇飛機都唔知嘅， 嗯， 啊、有嘅， 真係有噶， 有飛機，有。 咁你深圳嘅機場就未成氣候啦，你國際線嘅話， 國際線基本上係 深圳機場自己都唔夠做。 我只係想講國際線嗰係深圳、廣州都未得。 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香港係個機場。即係我覺得 T3 係應該要起嘅、但係而家就好似今日有報紙講就話嗰個造價又升咗幾廿個 percent， 大佬千九幾億啊， 冇問題、啊， 過千億啊，大佬， 冇問題啊，照倒落去啦。 喂，你不如重開翻啟德機場啦， 唔得，嗰度做咗郵輪碼頭啦嘛，已經 要鏟走曬， 冇嘢冇衝突㗎。 嗯 咁个游轮喺侧边停噶嘛，个飞机喺上面落噶嘛， 危险啊嘛，嗰度要起咩嘛？嗰度 住船嗰阵时，成个九龙城寨、九龙城啊，咁啲飞机都系兜头兜嘢冲落去噶啦。 嗰度居屋定公屋嚟噶嘛？嗰块地嚟噶， 系咩？ 系啊，讲咗话系居屋或者公屋嚟噶，大佬嗰度要拍人入去噶嘛。 嗱，咁总之我话冇责任啦。究竟你系983啊，还是系272啊，还是系罗康瑞啊，还是系萧若元咧？我话唔理啦。总之我话讲完啦。 喂，仲有少少时间啊，问耀川几只股票啊？反而系 唔系嘛？ 喂，第一只941，弹翻少少上。 喂 ，OK 啊，买75蚊买。 吓、哦， 跌唔穿75蚊就买。 系咪？ 系78。 是不是 是你的啦科之嚟的。 好似我觉得是好似有浸油上去。 科之开始开波的啦。 第二样嘢嘅是即是讲返个市系你见到我哋头先都讲啦第一次讲就是个市好似一日咁样挫下你100点但是成个大环境就会顶住即是下面其实在28呢啲位顶住咗喺度。咁而见到一众嘅蓝筹估计咁你就算五毫仔都好个价系顶住系80至80.5嘅。 係呀、 啊。似有得拱上淨係讲五毫同埋九四一次。 我睇淡㗎我想佢对落去㗎。 对唔落嘛我想对落去囉。係人都想对落去。 即係咁我咁讲囉好识唔上啊。 吓、 啊。咪你对唔落同识唔上一样㗎咗而家。会打横行就咁㗎啦。 咁啊。 但九四我觉得 ok, 75蚊呢如果穿一穿呢可以试一试。 嗯。 穿一穿可以试一试。似乎今日譬如系 金山軟件啊，這個嘅號派啊都升緊，似乎九四一都開始喺4G嗰方面有啲巧妙，有啲計諗下啦。 嗯，咁所以就 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好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今屆世界盃除了要追曼聯之外，當然要追實 Red 先啦。那我會捧哪隊呢？當然會捧回自己最喜歡的那個比利時啦，入四強應該沒問題吧。2014世界盃，支持 Red 啊。